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呢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哈。 嗯， 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已经堵在路上了，因为早上起我出来的时候啊， 嗯， 本来起了个大早，一出来之后呢就是救了一下自己的车，救完车之后然后才骑车来到这儿。 救了一下自己车什么意思？ 就是昨天晚上回去也晚，然后把车呢停在外边路边了。 嗯， 路边之后呢，早上起我就开车走吧，发现走不了了。 嗯， 车已经走不了了，你这个逆行的停在了顺行的道路上，然后只能倒回家，把车倒回家之后骑着自行车再来啊。所以说也提示大家，一开学之后啊，这个如果说想这个早点到学校或者到公司单位的话，其实您还得早点出来， 是 吧？比平时要提前那么10到20分钟哈。首先呢也是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吧。来看一下呢，今天呢这个白天啊是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28度，湿度呢是50%。夜间呢是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是20度，湿度是90%，尾号限行2和7啊，也提示大家周一早点出门。 其实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条比较有意思的资讯吧。 哎， 我们都在说开学的事儿啊。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书包里插着两根大葱，手中还提着满满的两大袋的东西。 嗯， 开学第一天，这个装备奇特的常熟的小朋友成了刷爆朋友圈的小网红。那记者了解到呢，家人为孩子准备了菱角、苹果、板刷、烤果等等各种的物品带着去上学，表达了对孩子新学期新开始的美好期许和祝愿。 怎么看也不像是去上学，带着菱角、苹果、板刷，然后这个烤果等各种物品啊， 感觉像是要去露营什么的。 对呀，野炊嘛。一般上学的时候，你看带上笔， 嗯， 带上包，对吧？里边装上新这个课本，尤其这一天啊，这背的都是那个刚包好书皮的那个，是吧？杠新杠新的那书啊， 嗯， 对吧？这人家这带的不一样哈。咱们来看看曹女士呢，也是跟记者说到了，说儿子啊，这个悠悠啊，马上就4周岁了啊，今年呢刚上幼儿园小班，家里人对孩子入学的这事儿是非常的重视，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按照这个照常的这个习俗哈，这书包呢要舅舅来买，其他物品呢则是由这曹女士和妹妹和父母购置的。那记者也了解到呢，悠悠的书包里呢也是放了像转笔刀啊、铅笔等文具啊，而吸引眼球的大葱代表着聪明，菱角代表着伶俐，旺旺小馒头希望它旺啊，两个板刷呢代表老师一教就懂啊，这个苹果代表平安，还有像这糖果代表甜蜜，手提的袋子里边装了88个烤果，一个袋子40，一个袋子44啊，寓意考试必过。即便如此啊，这个家人呢还是怕生怕漏了哪样，然后一直到开学前呢仍是在这个思索着。除了装备呢，悠悠上学第一天早饭也是非常讲究的啊，吃了非常传统的一个油条两个鸡蛋，代表考试100分。 嗯，这真的挺厉害。 对， 这是从上周五开始整个一个周末大家都在刷这个。 关键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啊， 嗯， 你说我别，比如说咱带一个啊，比如就假设咱带一菱角啊，说代表伶俐，或带带根葱代表聪明， 嗯， 就行了。您要是把这些都给配齐了的话，确实是够下功夫，够下血本的了。 确实感觉好像就是这套装备 啊， 就是几个什么东西寓意什么什么 啊， 好像除了就是婚礼之外 啊，对，结婚 还没有听说过准备这么齐全的。 哎，就是丧这个婚丧嫁娶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些要求比较严。但是这上学啊，还真第一回听说。尤其你像比如这个88个考果，一袋40，一袋44，这寓意考试必过，这是怎么寓意出来？我还真没看出来。从谐音方面，从这数字方面，怎么也没看出来考试必过呀。 嗯， 但人家就寓意考试必过。 对，好像南方的朋友就好像比较讲究这个， 哎，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对这个孩子啊一种期望，或者说是老年间的这个，说实话是一种这个迷信了，对吧？一种迷信，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好，不用太去，是吧？ 嗯， 追究什么说非这个怎么着就如何如何啊，能如何也不一定啊。 嗯， 所以这么一说，但是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跟这事儿也有关系，说的是上学的时候带过什么奇葩的东西。 对， 你看这孩子，我觉得是奇葩当中的王者了，算是。 对，以后等他回忆起来的时候，就上幼儿园第一天 啊， 基本带了一个星期都够用的伙食。 对，而且呢，关键是这个火爆了朋友圈了呀， 对 对吧？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成这个小网红了哈。 嗯 嗯，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带过哪些奇葩的东西。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我们来看看那北大呢3200名新生啊，含这个340名00后，最小者呢刚14岁。北大新生报道了啊，约3200名呢来自世界各地的2017级新生啊，进入这个燕园开始大学的生活了。据了解呢，今年这北京大学啊校本部啊共录取内地本科新生是2819人，包括了340名00后，其中最小的呢是2003年5月出生的北京新生，刚满14周岁啊，就读这个元培学院，少年学霸初成长啊，有没有觉得自己更老了？00后， 就最近大家一直都在说什么， 啊、 有美女教授， 嗯， 学霸， 对， 还有什么学霸加女神， 嗯， 叫什么来着？学神， 嗯，学神， 嗯， 哎。这又起了一新名哈，啊， 继续来看吧，也是有关这个小孩子的事情，这个上学小学半数的孩子是不会剥虾的，来看看3只肥美的大虾呢，放在餐盘里，居然很多孩子都无动于衷。那开学的第一天呢，宁波一个小学的学生在午饭的时候，有半数的孩子是不会把虾剥开的，那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一副表情，就是明明很想吃，但是却无从下手。 嗯， 那校长也是说，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前两年会吃的只有个位数。 哎， 嗯， 哎，这个前两年会吃的只有个位数，啊，对，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啊，就在家里边这个生活确实是有点太啊，被宠着被腻着了。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真事儿，就是在去年开学的时候， 嗯， 一个朋友他家的一个这个什么侄儿啊、外甥女儿什么这类似这样的关系啊，去到这幼儿园之后，老师就那第一天来，大家看这是什么？这其实是拿一个苹果， 嗯， 所有小朋友异口同声苹果苹果，只有他这外甥女儿啊，假设啊， 嗯， 站起来，老师这不是苹果，我说啊，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呀？反正不是苹果，那苹果什么样？苹果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啊，就所以说就从小啊被给惯大了，好像连苹果都不认识。你看包着虾也一样，按我说这小学时候我吃虾就已经非常利落了，就已经啊，踢溜踢溜的了，已经啊， 特别擅长。其实下面有很多网友会在说这件事儿 啊， 他说这个虾不一定要剥开吃啊，带皮吃很补钙的。 对， 而且要看你怎么做呀。 对于孩子来说难度有点大了，是吧？咱们再来看看那个住的越高寿命越长嘛啊，研究表明了住8楼以上寿命更长，这是在瑞士的一个这个一所大学里边调查发现了，住在8楼以上的人早亡风险更低。那研究者呢也是对瑞士的150万人的调查证实了啊，住在8楼以上的人早亡风险比住在低层的人低22%，其中呢死于肺部疾病的风险呢低40%，死于严重心脏病的风险低35%。研究也认为了啊，这个高层的住宅呢采光好，室内光线充足，日照时间相对更长，弥补了低层住宅容易潮湿啊，这个视线狭窄等问题啊。而住在这个低层的人呢，受到空气污染和交通噪音的影响也更多，这对健康和寿命是不利的。 嗯， 从这个角度给咱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说住得越高，寿命可能会越长。 嗯 啊， 就会有很多住20层以上的朋友特别开心， 哎， 觉得自己长命百岁。 哎，不一定长命百岁，反正你不是人听人说了吗？第一个不会受这个潮湿的影响，第二个不会受这交通噪音的影响，哈。 嗯 嗯，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开学的时候都带过什么奇葩的东西？ 嗯，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是一首羽泉的歌，一个人去海边。 在宁静 要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我不想丢人我自己。叫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 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 不能丢掉了我自己。耶耶，破破褪色的片段，忘我不能忘了真自己。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羽泉的一首《平凡的精彩》。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吧。这个上学的时候带过哪些奇葩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除了书本啊，还有这个各种这个上课的这道具工具以外，是不是其他都算奇葩了？ 嗯，就必须得是特别有个性的东西，就是其他人不会带的吧？ 哎，其他人都不会带的， 嗯， 只有你把它带到学校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好像把遥控器带到我学校， 啊，就是为了上学之后其他人都别看电视了。 不是，是带错了，是当时装一着急的时候把这个遥控器就给塞这包里边了， 嗯， 带着去了。然后呢， 嗯， 到那之后我这还很挺纳闷，我说我们家人把这遥控器给我塞里边干嘛呀？后来晚上就开始哎就破案了，就知道其实早上起自己收拾的时候把当成那个铅笔盒一块儿给扔在这个包里边了。 嗯 啊，这各种，这我觉得这就算挺奇葩的了啊。 对，这是不小心带的。 对， 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 啊。 说说上学时带过奇葩的东西。大表妹说了，我上学一般带上气质就好了。 哎，带上自己气质， 嗯， 用气质赢了好多人。 对不对？ 当然气质，当然气场。 尤其第一天开学，一定要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一个非凡的印象。 嗯 啊，李小花也说了，说当年这个上课啊，这个听课的时候，哎，这个走题了，开始测试的时候才发现把笔给拿成果丹皮了。啊，到这儿一开始要作答，完了啊，那就发现拿的不是笔，是一根果丹皮。 嗯。可以先把它吃掉， 吃掉稳定情绪了， 对，压压惊。 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是晒出了学生证， 哎， 跟男朋友上了同一所大学，说带着男朋友一起上大学。 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嗯， 对吧？而且人家是同一所这个学校，不知道这院系什么都已经给咱们挡住了啊，反正是同一所学校，这是肯定的了，这比较幸福， 是 吧？啊， 嗯， 还有这个。还有这晚秋的拉布拉多，他说了，女生宿舍啊，这个吃炸鸡啊，带着各种炸鸡进宿舍的。 嗯， 这比较厉害。 晒图的朋友很多，这叫镜子的朋友说，我带了一只小仓鼠去教室上课， 对， 结果这个小家伙玩累了，就在课本下面睡着了。感觉这位朋友的书其实是用来给仓鼠盖被子用的， 遮挡， 嗯， 对吧？遮丑的。我记得当时就是。就前几年吧， 嗯， 有一小女孩就上课的时候就经常会带一只小仓鼠，而且那小仓鼠不是说就直接捧着小仓鼠来，会有一个小圆形的这么一个小盒子， 嗯， 这仓鼠呢就在里边跑， 嗯， 哎呀，到后来就当然人家是那兴趣班了啊，在整个屋里边这仓鼠就跑开了，跑热闹了，这所有孩子们上课也都不认真了，就开始追着小仓鼠跑。哎呦，这屋里边就这热闹，老师也帮着得跑跑跑跑，孩子们一着急脚着一碰那个小盒啊，盒开了，仓鼠跑出来， 嗯， 又得抓这仓鼠，所以就特别好玩啊。 仓鼠的故事特别多，我有一个妹妹 啊， 嗯，他们寝室养了一只仓鼠，都太喜欢了， 啊， 不停的有人去喂它， 啊， 所以这个仓鼠就是明显超重，变成一个球一样，然后特意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带跑步机的笼子， 带跑步机， 对，就是能让， 啊， 就是。仓鼠界的跑步机嘛， 对 对， 就是你吃完饭就上去跑一跑，后来那个小仓鼠就每天吃完饭就跑步机上跑，后来那个仓鼠变大了，那个笼子太小了嘛， 啊， 给它换了一个更加豪华的， 嗯， 它就不认识跑步机是什么，然后说是有一天半夜，哎呀，这个女生其实他们都听到那种吱吱嘎嘎吱吱嘎嘎的声音，都特别害怕， 啊， 结果一看那个仓鼠自己咬破了笼子，回到以前的笼子，在以前的跑步机上跑。特别逗， 这是去健身房的节奏啊，这是，对吧？哎呀，不提也提示一下这个小仓鼠， 嗯， 别吃完饭就跑，容易下垂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有你我好入眠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这张图， 嗯， 哎，他发的这张图是之前也是朋友圈里转的特别火的一张图， 对， 就是幼儿园吧， 对， 就是让小朋友。就每天第二天早上一人拿一条小鱼， 嗯， 第二天说这个观察，然后一个小男孩的妈妈给装了条大鲤鱼， 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 嗯， 这个就属于那种这后来被 P 成各种各样的鱼， 嗯， 什么这个对吧， 那个我 剁椒鱼头啊， 哦， 然后给 PS 成什么这个是这个什么那，这个叫一时想不起来那叫这都成什么类鱼，那叫水煮鱼 啊， 辣的一锅，还有什么各种那个清蒸的，这劈成各种各样的，特别有意思哈。 关键他坐的这个位置啊， 对， 也是一个最黄金的位置。 对，关键其他小朋友拿那都特别特别袖珍，特好玩的那种，他在这儿就感觉要开饭了啊。 嗯。 还有其他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关于这个上学的时候带过什么特别奇葩的东西哈。这个西西他说了，说家乡的土。我妈说怕我去外地上大学水土不服，就让我水土不服的时候泡点水喝。 没事闻一闻就想起家乡的感觉。 这真管用吗？ 肯定不管用啊，但是确实我是听说有朋友比如带一把家乡的土啊，带一把沙子呀， 嗯， 就想家的时候闻一闻。 那不如把自己家里边枕巾给带上，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吧。 宗浩君说了，我带了一颗不想上学的心去上学 啊， 这个不是奇葩的东西，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带着。 对，可能一开始开学的时候不太适应， 嗯， 啊，慢慢就好了，对吧？ 嗯。 还有像那个思轩也说了，以为自己带的是文具盒，到学校才发现修脚工具啊， 准备要开辟第二职业了。 这关键问题有的时候这个早上起一着急，好多孩子就是一开始，反正我一开始这样，都是早上起才收拾东西， 嗯， 没有晚上提前把它收拾好的这种习惯， 嗯， 早上起收拾确实手忙脚乱， 嗯， 有时候你比如说啊，你从那个你把书包搁在门口搁门厅了。你要去客厅拿什么东西，你背着包，哎，这乱七八糟，可能把什么东西又落在门厅，一会儿又上卧室拿什么东西，特别的乱。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就晚上收拾东西，可能就会节奏稍微慢一点，就认真一点了。再来看看这个很酷很酷的女超人说了，说因为很想养一只宠物啊，所以我带了一只蜗牛啊，不想听课的时候，哎，就看它在这个书桌上爬一爬，这也比较厉害了。 这个，哎呀，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当年养蜗牛的时候 啊， 也是觉得自己挺厉害。 养的是那种就是宠物蜗牛吗？ 不是， 就是吃的那蜗牛。 不是， 就是水妞。 就是下雨天， 水妞， 就下雨 处啼叫啊！你说， 就是下雨天 啊， 地上捡的、 啊， 我捡了大概七八只。 然后呢？ 养在烟灰缸里。 然后呢？ 每天喂它吃香蕉。 吃吗？ 是蜗牛就是吃香蕉的，我特意上网查，我是不是很无聊？就是，嗯，每天换水，然后 在咱们这地方呢，除了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以外，其他地儿应该找不着香蕉啊。 为什么？ 大街上的蜗牛吃哪儿吃香蕉去啊？ 啊，是它，你要让它自己生存，它是吃不上香蕉。 我还说它就吃香蕉，我想。咱这边种香蕉的地儿可不算多， 但你要养它的话、 啊，就喂香蕉比较合适。 就喂香蕉 啊，这就后来怎么样？活的怎么样？ 真的 都找不着了。 不是，真的很，它活了很久很久 啊。个长没长？ 长了、 嗯， 我就能明显感觉它壳的变。 然后呢？ 你不要再给我挖坑了、 啊， 我就明显感觉它那个壳的变，就一圈一圈的，就有新的那个 年轮，证明它的年纪啊。然后 对，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蛋糕啊。你既然要说年轮的话， 然后呢？ 然后就真的是有一天，我是没给它换水，还是怎么样的？然后香蕉在里面可能就 干，比较干。 嗯，也不是干，可能就环境不太好，缺氧了吧？ 哦。 因为你必须要把它盖起来，然后戳几个孔，不然它会爬得到处是嘛。 哦。 但我真的就当时我还用手机视频录下来蜗牛怎么吃东西。 有手机视频这年代，应该你年纪已经不小了，不是七八岁那时候。 不是，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哇 塞！上班了嘛？哦，对，就是因为那天太忙了， 啊， 没有给他换水。 我以为因为太忙了，拿两只蜗牛养一养呢。厉害，厉害，厉害！哇塞，这聊出惊喜来了，就跟大家聊聊上学的时候带有什么奇葩东西。发现于淼这已经上班之后开始，哇，厉害，厉害，厉害！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了啊！这后来怎么样了？那蜗牛？ 后来就真的就是 没后来给循环上吗？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再逮两只吗？ 后来确实是又捉了两只 啊， 嗯，但是因为太忙了，觉得也养不好。 后来那烟灰缸那烟灰啊，可能不太够了。 没有，我们因为是烟灰缸没有用的，就没人用那个东西， 干净， 而且巨大。所以刚刚好合适。 本来想最后啊给他这个来一个法式焗蜗牛，后来发现长得太小了，没办法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上学的时候就是带过哪些特别奇葩好玩的东西上过学。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 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星星睡了，真喜欢心中楼，新一天开头，每个渺小又匆忙的我的心中都有感受， 有一双手无形中推着我一路向前冲，有汗水装点过的每一段奋斗才算拥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呢，一起来聊的话题，说上学的时候带过什么比较奇葩好玩的东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 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看那个又想骗我们去卖烧饼吗？啊，大叔啊，这靠卖烧饼确实攒了7套房了， 2009年呢，这个金华的杨师傅呢，是这夫妻啊在市区开了一家早餐店，杨师傅做烧饼，他老婆呢是炸油条。如今呢，这个杨师傅每天能卖300-400个烧饼，一个月下来呢至少是能赚30000块钱。8年的时间入手7套房。如何是把这个小烧饼做出大学问，杨师傅人说了，有自己的秘诀。 嗯， 真好真好。 就像之前说就摊煎饼的那位师傅也是， 嗯， 就觉得好像无数个煎饼摊你能选择，但是只有用心琢磨的那个煎饼最好吃。 对、 嗯、 而且是这个对牌的最长， 是 对吧。 嗯，继续来看，72岁的老夫妻自驾游了18年，走遍了祖国20万里。 哎、 那1996年的古向东的妻子患了癌症，那手术化疗，3年之后呢，妻子出院了，他就决定陪他一起旅行，两个人一辆车从西藏到赣南、川西、青海，18年的携手走遍了祖国的各地。他说，只要我还能开车能走路，就要一直陪他走下去。 嗯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同样大爷大妈啊，这个。占领了 KTV 的下午场，每次人均消费呢是不超过10块钱的。 K 歌、聚会、生日趴啊 ，KTV 呢也不再是青年人、少年这个就是年轻人啊，这个热衷的夜生活聚会地了。那但是白天呢，这个 KTV 确实是有着另外一番的景象，尤其是下午，几乎是被老年人包场了。儿女们上班没时间啊，我们呢在这个。老年大学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K 歌呢一起来联络一下感情，也能接触社会，不至于呢退休在家封闭自己。有一个 KTV 的这个铁粉胡大妈就说了，说下午这唱歌便宜又好玩啊，还不耽误带孙子做家务，遇到很多同龄人，感觉特舒服。 嗯， 挺好。 真的是这样，其实想想看，这个 KTV 下午应该也没有什么人， 嗯， 这样还挺有人气的。 对啊， 嗯， 既然你看人家不是说就人均消费不超过10块钱，那证明人家这个店里也在做活动， 是的， 对吧？ 嗯， 而且以前呀，咱们是你会发现一点歌的时候，嘿，大家都抢着唱那新歌， 嗯， 这个我估计人 KTV 工作人员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新歌， 是， 现在不一样了。得把一些戏曲、戏剧啊， 嗯， 然后那老歌嘛，这个什么60年代的红歌、70年代这个红歌给扒出来，然后再重新的循环一下了。 嗯 啊， 嗯，真的是，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哈。来看看，88岁的老婆婆坚持游泳28年，她的小目标呢是希望90岁还能够跳台跳水。 嗯， 那么在重庆大渡口的一家游泳馆内呢，88岁的旭婆婆呢是这里的常客。蛙泳、蝶泳、仰泳，那各种泳姿呢他都能够自由的切换。据了解的老婆婆以前是经常冬泳的，因为3年前那膝关节患滑膜炎呢才改为了游恒温的。那谈到小目标的时候呢，她也是说希望90岁还能够下水游泳，还能够站上跳台去跳水。 哎， 嗯， 厉害了哈。 是啊， 我们继续来往关注，来看看峭壁上的商店，离地1828米啊，这个为攀岩者提供补给。据外媒的报道呢，美国的一个峭壁呢之上呢，日前也出现了一间这个崖壁店啊。然而呢，要入内呢去购买食品啊，却毫不容易。这间崖壁店呢，位于离地1828米的这个陡峭的石壁上，店铺呢坐落的地点呢，就是要带上安全装备，四肢并用才能攀底。由店铺的位置向下望便是悬崖，稍一不慎啊就会出现危险。该店呢以极端的营销手段啊手法呢解决了爬山者所遇到的粮食问题，有店员也更是用上整天的时间为这个爬山者提供额外的衣物，让他们能够保持温度，顺利的登顶。就是说这个商店呀、啊、是一补给商店， 是 其他人都去不了， 嗯， 只能看一看。要爬上去的话，只能是这些登山爱好者到那之后补给一下用、 嗯、 啊。 我觉得也挺有必要的。 对， 嗯 啊， 嗯，挺有必要的。 关键是往上送货的时候，这难度比较大。这老板肯定是一登山爱好者，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自己是吧，带着这些补给上去啊。 他肯定是切实的感受到是需要这么一家店的，所以他就做了一家店。 没错、 嗯、 啊。 来看看介绍一种水果吧， 嗯， 牛油果， 嗯， 水果中的深海鱼。 哎， 那牛油果营养非常丰富，可以做成美味的沙拉，那还能够代替黄油来涂面包吃。 嗯，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就发现，牛油果中呢是含有一种预防白血病复发的脂质， 那此外，牛油果是含不饱和脂肪酸达到80%以上，并且呢是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可以保护心脑血管。这一点呢是跟深海鱼的健康益处是很像的。 嗯， 所以就称为水果中的深海鱼。 哎， 牛油果 相对起来还是可能深海鱼更实惠，更这个 更美味一些， 美味一些，对吧？ 但是牛油果加香蕉是非常好吃的。 那牛油果直接吃就行，就直接、 啊。 白嘴吃吃两个没问题， 厉害 啊！这、 嗯、没有一种吃固体黄油的感觉吗？ 一点不腻，一点不腻，就是你慢慢的去品味里边，因为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淡淡的香味这种东西嘛，一点不腻，没问题。 那你觉得口感也没问题吗？ 没问题啊，就喜欢那口感啊，必须得熟的稍微透一点， 对对对对 啊，特别好，特别好啊！但是就相对起来，这深海鱼的诱惑可能比牛果要更大一点。再来看看这个中餐占据了美剧啊，变成了美国人的家常饭。我们来看看这个100多年前的，中餐的漂洋过海到美国啊，这个本是呢为了安抚华人移民的思乡之味。100多年之后呢，尽管说美国的中餐呢几乎啊是全变了味儿了，但是呢依然在全美各角落向下扎根。在华人口中呢，这中餐永远是有家的感觉。在这个外国人眼中呢，其实中餐不单单啊是这个填饱了肚子，也成为高级餐饮的新选择。 嗯，那纽约饮食博物馆展出资料显示，美国的第一家中餐馆呢是1849年在旧金山开业的，第二年呢就增至4家，1851年呢再增至7家。那么很多的华工进入美国呢是造成了中餐厅增加的主因。那尽管这些中餐厅可以满足中国移民的思乡之苦，餐馆的菜色也是力求原汁原味，但是受限于美国的食材呢，是不得不做出本土化的改变。 嗯， 那1890年以后呢，中餐馆为了讨好美国顾客，开始在食材和做法上有了明显的调整，生意也是渐入佳境。但是1882年呢，在美国的华人在减少呢，中餐的生意也是变得冷清了。那之后呢，就有增无减了。中餐在美国的餐饮市场是稳占了一席之地。 哎，据报道呢，其实100多年来啊，前往美国的华人呢，不再是限于像什么福州人啊、福建人啊，还有这个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北京人，都是来到美国开餐厅呢，也成了新移民最易上手的生存之道。于是呢，上海移民带来了像什么榨菜肉丝啊，北京人卖起了这个北京烤鸭呀，四川人端出了宫保鸡丁等等啊。中餐厅虽然说在这个美国呢越开越多，味道呢似乎是越变越远了，或者说越来越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了。中餐馆在美生存呢，不能只考虑华人的味，针对美国人的这个菜式呢也会变得更为丰富一点。有一种说法是呢，因为美国人呢对水果接受程度呢要高于蔬菜的习惯，所以说中餐馆的厨师呢也是尝试以价格不高的水果罐头来取代糖醋进行烹饪，反而呢是引起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酸甜口菜肴的追捧，让糖醋肉啊，包括这个陈皮鸡类似口味的菜超级的受欢迎。 嗯，哎，其实真的是糖醋肉如果改造一下的话， 啊、 加一点水果， 嗯， 应该也不错。 对， 嗯、 这个而且其实任何地方的菜，甭说就是跨国度了，其实跨一地域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口味上都会按照当地的这个习俗来有变化，要不然当地人接受不了嘛。 是 啊， 嗯，来看看中餐馆呢，是美国移民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了，而且已经自成一派，诞生了一系列的美式中餐，比如说陈皮鸡、酸甜肉，那这些在中国几乎是吃不到的中国菜，全部都成为了在美国的中式餐馆超级受欢迎的招牌菜了。 嗯 嗯，而且美式的中餐呢是不断的调整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也逐渐成为了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那在很多的美剧里面，还有美国的电影里面，那中餐外卖一直都是出镜率颇高的道具。 对， 哎，确实是这样。其实有很多连动画片里面 啊、 动漫里面 啊 都会有。 对。这美剧《欲望城市》中呢，一位这个女主角啊，每天呢也都是会点同一家中餐厅的同一道这个外卖当晚餐，以至于呢餐厅服务员接起电话，听到她声音就知道她要什么，生动的说明中餐馆在美国行业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啊。而且呢也是显示出了中餐不再只是饮食的一部分了，更像是说中文啊学中国功夫一般，逐渐的融入了更多这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嗯， 我估计也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所谓的洋快餐 啊， 然后也是经过改良之后是适合我们口味的。 对， 嗯， 没错哈。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一起来说说上学的时候带过什么奇葩或者好玩的物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一首周蕙的《向日葵》。 这是来自周蕙的一首《向日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上学的时候带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到学校。我看到一位叫这个杀猪队长的，他说了卡套啊，就是这 这个这得你形容一下，这是什么动画片还是什么的一个魔法棒？是不是什么那个少年什么少女什么？ 这应该是那个什么巴拉拉小魔仙。 哎，哔哩哔哩小魔仙，巴拉巴拉乌拉乌拉小魔仙啊！ 对， 就这么一个这个魔法棒，其实是一卡套。说每次啊去饭堂吃饭刷卡，然后老师、同学还有食堂阿姨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啊， 因为它挺像一个球拍的。 其实对，主要是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卡套嘛，是不是啊？太浮夸了。 来看看吃可爱长大的陈皮刚说，带了一只猫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猫是趴在他的课桌上，然后头上还顶了一个粉色的口罩，像一个帽子一样。 那个不是口罩，那肯定是挡着猫不让老师发现的，应该是。 好，它其实不是一个口罩。 对，装自己装一杯子呢在那儿，对 吧？ 啊， 而且好像还挺乖的。 对，但是那上课咱也别带宠物哈。这个其他朋友来看看啊，这个蜜妮他说了，说大一的时候啊，这个站军姿把脚给站出这个水泡那种，后来呢这个上学就留下一个习惯，就一直带着创可贴，每天都带着， 再看这位叫蓝翔挖掘机手的朋友说， 啊， 当年，然后就晒了一张图片，他是把这个旺仔牛奶，就是那种。 就本来是长一个样的啊， 那种包的，然后好像粘在了一起，然后画不同的图案。 就是本来旺仔是长得一样的，被他这么一修饰啊，每个长得都不一样了。 嗯， 往那旺仔脸上画画了开始。胡克船长于海也说了，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上学快迟到了，走得特别慌张，然后呢就把这个红领巾啊塞在书包里边了。进学校的时候呢，需要佩戴红领巾和校牌，不然要扣分。然后当着众多值日生啊以及老师面拿出来，发现是一条红色内裤，他们的那种眼神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确实啊，估计能长一辈子记性。 大写的尴尬。 对， 秋裤没有夏天。说小学四年级，在全班同学和老师的注视下，我从书包里拿出了我爸爸啊准备要投资项目的8万块钱，原因是前一天忘了拿出来，被我背到了学校。后来我在全校同学心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对对，哇塞，这个厉害了！ 人人都把书本一本一本掏出来， 他是一摞一摞一摞钱拿出来。 是， 对，小时候确实就因为没有什么概念，对钱对什么东西好像概念都不是特别，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不该干什么。所以说拿出来东西就不一定多有多奇葩哈。还有这个，静酱他说的，带了虾和醋。那时候呢，生物课观察虾的结构，老师让我们带熟的虾过去。身为吃货的我，怎么能带虾不蘸醋呢？然后我就拿小布丁杯装了醋去观察，之后大家就闻到了醋味，然后纷纷转向我。然后我就没有然后了， 就大家都来蘸吧， 都来蘸醋，把自己手里虾吃了。 来看，真的是有带巴啦啦小魔仙棒上课的， 啊， 说上课的时候竟然还响了。 哎呀，这个要小学， 我估计老师都无语了。 要是小学一年级啊，还能理解，对吧？还能理解。宋一恒说了，说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说了，这个第二天带一地球仪，我就带了一个32厘米的最大号的。放在桌上这就过瞘了，看着就全瞧你，老师可能跟你换一个， 对， 来你来用老师这小的， 对对对， 我来用你这个 当教具哈。 对对对， 嗯， 我记得小学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就老师让买一个毛笔，然后就买那个写毛笔字的毛笔，其实就是小楷就行了，我买那大楷，就我觉得那个大个是不是握着写完清楚，握完之后我看大家都在拿那写，然后我就很尴尬，在坐老师你拿我笔写，我拿那个跟黑板写。 还好你拿的不是很多，就是大叔拿墩布练字。 对，很尴尬，真的。你想，你二年级孩子拿一大楷的时候，什么感觉啊？特别尴尬。 鸢尾撩人说，初中中午趁教室没人，大家都出去吃饭了。然后我带的锅、 其他人分别带的肉菜丸子，然后就在教室里涮火锅。 好 一群好朋友。 好，最早好像还真是这样，就是有些就是不让这个中午离校就会统一管理的呀，有安排的地方休息学习的地方，确实有同学会带着点锅煮个方便面什么的，确实有。 但是就是能在教室一起涮锅的都是真朋友， 对， 那现在都是好闺蜜。 对，而且我这肉什么怎么保存还真是需要点技巧，其实。 嗯。 还有喜欢养虫的，实说，我带点蛐蛐。 太多了。 这个厉害。 感觉在集体开会一样。 对。 嗯。 带蛐蛐，还有带蒸蛋器、煮蛋器的，啊，而且还自己，你看这个梦想成真，他说高中时候带动了整个班级的营养，啊，拿一个小蛋锅啊煮这煮蛋器。里边煮着24、6、8个鸡蛋，哎，厉害厉害厉害！ 嗯，同学们还得纷纷去排号呢。 对， 哎，我的这颗好了没有啊？画笑脸的那个就是我的那颗。啊， 还有功夫茶杯。 真的，这位朋友挺好的，总结了当时大家的心态 啊。 说，这位朋友叫抱着你好不好？说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作业？真是的，这么见外。 对对。其实上学的时候啊，确实带过不少奇葩的东西， 是， 而且我觉得大家挺特别有意思，然后把那图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对， 当然这个只是咱们聊一聊行啊，真正上学的时候咱还踏实的带上课本带上文具您去上课就好了。 嗯， 把什么大葱啊什么烤果啊还都是放家里边吧。 是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显得比你早，我手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见到，夜太长月光一定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显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也在长远。 北京时间。